ChinesePod Fix. First, the vocab. 梦浩然 梦浩然 To go to 知 光临 广陵 李白 李白 Old friend 故人 黄鹤楼 Fog and flowers 烟花 To disappear 尽 Only 为 Sky 天际 Let's try that faster. Only 为 Old friend 故人 光临 黄鹤楼 Only 为 黄鹤楼 To disappear 尽 黄鹤楼 Only 为 Fog and flowers 烟花 李白 Sky 天际 黄鹤楼 李白 To go to 知 黄鹤楼 梦浩然 Fog and flowers 烟花 黄鹤楼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. 天际 夜幕下,一道流星划过天际,我赶紧许了个愿望。